第八十六集。此去苗疆，路途遥远，开车不眠不休要两天一夜，还好司机多，大家轮着开车倒也还好说。就是森林猫不太适应，有点晕车，窝在乌贤蝉的怀里，喵也不愿意喵。毛毛看着心疼，也凑过去跟他一起窝在乌贤蝉的怀里。后车座上窝着一只大猫，带着两只小猫。我趁机轮着撸来撸去，短毛长毛无毛撸了个遍，不懂就问，这是天堂吗？但乌贤蝉察觉到我在趁机撸别的毛毛，于是把自己的猫猫头伸过来放在我手中，动也不动了，让我双手捧着它，不给我机会撸别的毛毛。苗疆到了，我的手也麻了。终于车停在一片森林前面，司机说这是他们能定位到的最接近我们要去的地方的位置，很抱歉只能送我们到这里了，他们会在这里一直等着我们回来再送我们回去。我们对司机表示了感谢。 啊，空气还真好。 乌贤蝉下了车，伸了个懒腰，背上趴着森林猫跟毛毛，尾巴牵着我走在森林里。这森林里古木参天，遍地花草，稍微走一走就能看到野生的小兔子小狐狸。这里是一个自然的生态圈，里面住着微生物、植物、动物，还有万物之长人类。我顺手摘下了一片叶子放在鼻尖闻了闻，又小心翼翼地把那片叶子放回了树上。是啊，可惜有毒。这是一片醉树的叶子，醉树一百年才能长成一棵树，长得像是普通的柳树，但叶子里会分泌一种汁液，不光闻着像酒，喝起来也像，对人体的细胞有麻醉的作用，会让器官快速肿胀，导致呼吸系统堵塞，从而窒息死亡。 看来我们确实是进入了苗疆地界。据古书记载，老婆，你不会吃这本古书的醋吧？ 当然不换，我骄傲地挺起了胸膛，我就是最古的书。 哈哈哈，那根据年轻书记载，苗疆不喜与外界连通，也不喜欢别人碰他们的东西，所以才会在居住地附近种植这些植物，能省下许多麻烦。所以我们应当是来对了地方。哦，对了，老婆，看看古王跟子谷还好吗？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瓶子来，里面的丝线虫跟古王安静如鸡地待着，也不纠缠在一起，就安安静静的，好像死了一样。嗯，这不会是死了吧？我晃了晃瓶子，那古王万般不愿地挪了挪，证明他还活着。 哼，这是在发愁。子谷跟古王被派出去执行任务，他们本应该在温暖的人体之中为古母吸收寿元跟福元，现在却被带回到了这地方，等待他们的惩罚必然很严厉，而且他们还不自觉地为我们指引了道路，让我们走进了这地界，估计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 这就是工具虫的下场。 森林猫恶狠狠地呲着牙，表情写满了凶狠。我们又往里面走了很久，里面的树木更加高大粗壮，每一棵树木上面都搭建着一个精致的木屋，看起来像是人类居住的地方。可惜我们看了看，空无一人。从我们进来到现在，乌贤蝉跟我都没有收敛自己的气息，相反我们大张旗鼓地摇摇摆摆走了进来，要是有人的话早就发现了我们的踪迹。奇了怪了，人呢？都到哪儿去了？我疑惑地问道。乌贤蝉在风中嗅了嗅，同样一脸疑惑。 不知道，没有人类的味道呀。 我停下了脚步，在我们面前放置着一个尚未盖上盖子的棺材，年代久远，风吹雨淋的有些掉漆了。这么一口棺材孤零零的停放在没有生灵的森林之中，这本身就是一件很诡异的事。我不敢上前查看，森林猫却从乌前蝉背上跳了下来， 精神抖擞地走向这口开着门的棺材，轻巧地跃上棺材边缘，往里面探头探脑。他发出了一声嚎叫， 还活着！ 说完就连滚带爬地跑了回来，一头扎进我的怀里不肯再回头。要不说好奇心害死猫，古人诚不欺我。巫贤臣化成人形，把他从我的怀中拎出来，将我挡在身后，上前查看。棺材之中躺着一名穿戴苗疆服饰的老者，睁着眼睛打量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。老者皮肤干瘪，几乎没有肌肉，贴在骨头上干瘪又没有生机。他的眼珠缓慢地转着，过了半晌张开了嘴，里面没有舌头跟牙齿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只漂亮的虫子。用漂亮来形容虫子多少有些奇怪，但这只虫子确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了。它五官清晰，睫毛浓密，嘴唇红润，长着一张古典美人的脸。要说有什么违和感，那就是它没有头发，但它又实在足够美，让人忽略它的身子不过是只虫子的身子。 毛大人，您终于来了。 他开了口，语气毕恭毕敬，甚至对着巫贤蝉笑了笑，微微低了低头表示行礼。巫贤蝉警惕地问道， 你认识我？ 他转向了我，温柔地说道， 谁不认识您呢？明大人，您带来了我的孩子们，我察觉到了他们的气息。 对于这样有礼貌的女士，我也凶不起来，只好把小瓶子拿给她看。是您的孩子们，大概做了一些坏事，我想您应该清楚。 是的，实际上我也为此苦恼，我的情况你们也看见了，我不方便行动，我有罪，我无法忏悔，还好你们来了。 也就是说，你对你的所作所为完全知情？ 巫贤蝉挑了挑眉问道。 是的，我完全知情，我派出了999个蛊王跟子蛊去人类世界吸收福源和寿源，用来保障我的族民们永世安康。 哼，你这是在破坏别人的因果，你在罔顾天地轮回。 我别无他法呀，大人。有人抓了我的族人，囚禁了我爱人的灵魂，以他的身体温养我，让我吸收福源寿源，为他的家族世代守护转命。 他柔柔弱弱地说道，他只是在平静地叙述来龙去脉，我却听得心头一惊。我认为的作恶者其实是受害者，作恶者另有其人。 人，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个阵眼。 他忽然有些神经质而诡异地笑了起来，这笑容一改之前的温婉，让我感到毛骨悚然。 从你们进来开始，阵法就已经启动，现在就要生效了，大人。 在我们的脚下生出了层层藤蔓，将我们拦腰卷起到半空，固定着我们动弹不动。他操纵着老者的身体从棺材之中扭曲而缓慢地爬了出来，走到巫贤蝉的面前。 说起寿元，哪位能比得上您这位天地同寿的判官大人呢？ 他又走到我的面前，伸出尖长的指甲轻轻地刮着我的脸。 若说起福源，又有哪位 能比得上你这开天辟地的第一本老黄历呢，明先生。 你要做什么？ 他转过来盯着巫贤蝉反问道。 我要做什么？我自然是要报仇，去找那该死的、囚禁我们几百年的金家人报仇啊！ 他们有他们的因果，你参与其中，只怕到了地府，对你的审判会更重一些。 若他们真有因果，第一年您就该找到这儿来救我们出去。 他冷静地看着巫贤蝉说道，挥了挥手，让藤蔓升高怒吼。 而不是等我们成了这副鬼样子，您才找到这儿来大言不惭地告诉我，他们有他们的因果。 那是我的错，早些年是我的错。你把我老婆放下来，她是彻头彻尾的无辜者。 古母转向了我，迟疑了片刻，没有动作。巫贤蝉却已经掐了手诀，从地府请了地狱冥火来，烧断了藤蔓，从半空之中化成猫形滚落下来。同样滚下来的还有身手矫健的森林猫。对比巫贤蝉这只大猫猫来说，森林猫实在是太小了些。在这森林之中，根本无人注意到这一团毛团。它口中叼着毛毛，轻轻地放在地上，用草盖了起来，而后蹑手蹑脚地绕到了古母的身后。从地上一跃而起，一巴掌就呼到了古母的后脑上，拍得他一个趔趄，从老者口中被吐了出来。老者当即捂着嘴巴半跪在地上，不让口中的鲜血喷涌而出。这只漂亮的虫子惊恐地看着趾高气昂的森林猫，他摇着头往后退。 不不不， 森林猫没有理会他，毕竟他也只是一只小猫咪，听不懂虫子说话也很正常。他一爪子拍在他的头上，而后像是人不解恨失了智一般，将他整个吞了下去。猫嘛，在玩弄猎物之后吃了应该是正常的吧。正常个屁了。卷着我的藤蔓没有了古母的法力加持，快速松开我缩了回去。我从半空之中跌落下来，落在了一个温暖又柔软的肚皮上。 老婆，你好像怀孕了，你中了。 我手忙脚乱地爬起来揉她的肚子，确定一根肋骨也没有折之后松了口气。一转头，刚松的气又提了上来。地上躺着一个漂亮的青年，面色铁青，显然是中毒了。这糟了，我单知道这是他的机缘，却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有毒的呀。世界上最最最古老、最最最靠谱的老黄历，喃喃说道。